变成现实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FM1073 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见晴，北至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呢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呢85%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绿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吃饺子下集。 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，切糕蘸白糖。上回啊，咱们说到兄妹四人出门，那桌仨是奉了老爹的命令出门找食材包饺子的，这二姐呢是跟着出来玩，顺便监督着另外俩人别欺负老四。路上啊，老大老三合计着把老四给挤得回家，想了大伙儿一块儿作诗的点子，没想到几次啊，哎，这老四还真把诗做上来了。老大老三不沾心呢，赛诗会啊还在继续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 地久当歌唱，春心中喜悦，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啊 行，我说老四，你也太难了吧？啊，你唱个歌你都是一个字儿啊，一个字儿啊，还你们瞧，前面有一波娶媳妇的，哎，娶媳妇的。 哎呦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家娶媳妇还挺讲究的。你看啊，这24人的小台，一丈二的明镜，30对雪柳，一堂狮子精。 嘿，啊，老三，你这是娶媳妇吗？这不出殡的吗？啊，不出殡的吗？ 那这个是， 人家是八台星星官轿，满汉侄是宫灯串灯子孙灯。 哎，对，说串， 就是。 哎，看人队伍都这样。家里肯定错不了啊， 可不是， 肯定得高搭天棚啊，起脊天棚，钟鼓二楼过街牌楼，门口立3根白沙糕，一条横幅， 哎，上面写着3个大字儿，当大事，对不对？ 孟子曰：“为送死者亦当大事。” 呸啊！你这还是出殡。都说你了，少听点相声，别跟这添乱了。咱们呀还是靠边站着，等人家队伍过去咱再过啊。 不是我说你们啊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以此情此景作诗一首如何呀？ 哎，我说老三，你今天这诗兴大发，大发的有点大发呀，看什么都想作诗。哦，你当你是乾隆爷呀？ 嘿嘿，我觉着老三呀，这提议还不错。 你看， 这样吧，我是老大，还是先从我这儿来，哈哈，娶媳妇儿。哎，有了，我这句啊，听我这句，小小字儿坐门墩儿，哎， 哭着喊着娶媳妇儿。呸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老大，你最好按词儿说啊，按词儿说。 哪有字儿啊？没有，我们呀。